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和收聽今個禮拜的浩浩汤汤，我是節目主持人李伟才。今天就稍微特別，大家看到我們就沒有台就在梳化度，但這個不是主要的，就是今晚的重點。今晚的重點就是我非常開心，因為基本上我是不用怎麼說了，我今天呢個零鐘頭呢就係聽嘢嘅。點解呢？咁我哋今日呢就請一位嘉賓。咁但呢位嘉賓呢並非別人，大家睇到嘅呢就係咁多，就係、我同阿 Jeffy 啦。Jeffy 就係我個老拍檔。因為今日嘅嘉賓其實就係 Jeffy， 即係今日我哋個主講嘅人呢就係佢。嗰、那個題目呢，如果大家睇緊嘅話，應該知道後面嘩有李小龍啦 ,Bruce Lee 啦，即係世界上即係知名嘅一喺呢個國際武打巨星，但實際上喺武術界當然都係響當當啦。咁樣我唔知道大家即係知唔知道啊 ？Jeffy 咧，實際上咧都係一個習武之人，係嘛？咁啊，遲啲咧就等佢即係詳細講解啦嚇。咁所以今日呢個講題咧就叫做我問個 Jeffy 噶啦，就係叫武術雜談啊，係嘛？ 嗯，冇錯。 武術雜談，好啦，咁我就個波係交俾你啦，可以我瞓翻覺先去。 係啊，瞓覺啦。 唔係，其實我好多問題問佢噶嚇。 係啊， 好。 哦，嗱咁樣咧，不過喺正式講呢個題目之前咧，要少少講一講嘅。咁就係咧，本身其實我就唔係話，即係雖然都有學過武術啦，但係我都會詳細一陣間講一講我少少啲對武術嘅啲認識啊，啲經歷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就不是一個對武術很了解的人，是啊，咁即係 咁博大精深，梗係好難透徹了解啦。 當然係啦。咁同埋其實咧，才哥你真係考起我啦。其實呢啲咁嘅題目咧，即係尤其是你話講嗰啲，譬如話你講嗰啲讀書嘢啊，講啲書本知識啊，咁咧都好簡單啦。即係相對起嚟講清楚好多。咁因為你講武術呢啲嘢咧，其實係一啲好即係好少少抽象嘅概念啦，又好講求啲個人嘅體驗啊。即係你親身咧，你要係 講求實踐就真 係啦。實踐啦， 有理論又要有實踐， 係啦， 缺一不可。 冇錯，咁所以咧，你嗌我講呢啲咁嘅嘢啦，咁我都好似唔知諗緊，唔知講啲乜好喎。因為咧，譬如話我當你可能講一個人打籃球、游水咁啦，咁我講呢啲咁嘅嘢咧，即係講完之後，我又唔知道啲聽眾有冇興趣啦。同埋我講完之後，唔知道聽眾又唔係話你哋理解力唔得喎。因為真係要講下啲體驗先知㗎嘛。 我諗咁樣呢 ,Jeffy, 好簡單，我覺得你應該假設呢嗰、那個聽眾觀眾呢大部分呢應該佢都唔係習武嘅。 係啊， 你就唔好當係講俾行家聽。 係啊。 因為講俾行家完全唔同㗎嘛。咁、但另一方面呢，你亦都要當咗佢哋呢就唔好當咗譬如有啲鬼子佬係從來都未睇過我哋啲武打片嘅。係。即係西方嗰種傳統文化，即係最多睇即係羅馬嗰啲咁樣嘅古羅馬嘅戰爭咁樣嗰啲刀劍翻，或者西部牛仔片演嗰啲拳腳咁咪算數咁。咁我哋假設咧係一個典型嘅香港人。咁你知香港人咧，我成日都咁講啊嚇，就你知我講嘢扯得好遠好遠嘅。我好耐以前讀中學咧，我睇好多關於即係中國古代啊，同埋自己又中意武學啊、武術啊咁樣啦。原來睇印度咧，我就覺得印度咧，我就話係一個intoxicated with religion。嘅民族或者國家，即係 intoxicated， 即係 intoxicated， 即係飲醉酒咁解。但係即係佢係完全一個浸淫得好厲害，成個國家、成個民族咧都係浸曬落去宗教嘅，即係宗教係滲透到每一個咯。咁但係我自己咧，其實我作呢句説話咧，嗰陣時讀緊唔知中四、中五咧，其實我係想襯托出另一個説話嘅。咁呢句説話咧係我自己參透咗嚟嘅啫，作出我話 ，and China。It's a country 或者係我哋 Chinese is a people intoxicated with 功夫，或者即係如果正規嘅我哋叫 martial art 啦嚇，即係武術。因為我都覺得真係世界上咧，可能都冇一個民族咧有我哋咁發燒武術嘅。雖然其他民族我都知道好多，其實佢哋有佢自己武術，咁台國有韓國有跆拳道啊，日本有柔道、空手道咁都有啊。咁但係我哋中國亦都事實上係啊，我哋個武打嘅電影已經係打入國際啦，係嘛？荷里活好多嘢都抄襲我哋啦。咁尤其是我哋香港添嚇，甚至。即係呢個係陳文嘅理論啦，城邦論啦嚇，就扯開就係話禮失求諸野，或者話其實我哋雖然係150幾年即係俾異族紅蘇綠眼統治，即係變咗殖民地，但係我哋反而咧就保存咗係最精華嘅武術文化，就喺香港 可以咁講。 咁啊，金庸、梁羽生係嘛？咁當然古龍係台灣啦，但係即係我哋好多又即係啲武俠片咧咁。 咁所以咧，反而係由我哋影響翻大陸嘅， 係 改革開放之後， 係 咁所以咧呢樣嘢，我覺得你係絕對可以假設而家即係嚇喺個電腦旁邊嗰個聽眾啊觀眾咧。就是一個典型的香港人，即是說他是未習過武，所以他是外行， 門外漢， 但是其實他對武術呢是一定是有認識，甚至很有興趣，尤其是男仔頭， 是 誰不喜歡看這些武打片的，我覺得就是這樣的大前提咯， 是那樣就都很慶幸，就是我們在香港裡面， 就 是我都是香港人嘛，都所以對武術就容易些接觸啦，還有就是呢，因為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呢，其實是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學過詠春的啦，其實呢，我其實即係其實都奇怪過喺咧呢一啲，譬如話中國啊，或者有啲傳統觀念咁啦，即係你入咗門咧，咁你有少少係你有少少係就係呢一門嘅門派嘅人嚟啊，咁樣咧你有時咧講一啲，譬如話你就會講一句嘢，每一句嘢你都會影響個門派喎，係啦，咁你無形中 唔係， 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你真係喺呢一門派裏面咧，咁你有時譬如話今日啦我講啦，咁我講嘅嘢，譬如話啊，如果講得好講得唔好啦，咁其實哇可能有辱師門㗎喎，咁同埋你講得好嘅話又麻煩，你唔知喎，即係雖然我個師傅咧都係好開放人嚟啦，但係你有可能講咗啲門派裏面嘅即係核心嘅內容咧，咁我又唔知講唔講得啦，咁所以其實點解今日咧到最尾咧我諗嚟諗去啦，即係又覺得都係要講一啲咧我自己唔係好熟悉嘅嘢，係啦，因為講一啲我唔係好熟悉或者更加 general 咁樣去講呢個 topic 啦，係啦，咁我講講即係闊啲咁講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對我嚟講啲距離啦，係啦。 不如講下咧，你最先點樣最深武術同埋嚇最即係習武嗰個經過好過啦。 係係，咁講下就係、是、其實就唔可以話最深嘅，咁其實我不嬲咧個人咧即係我都係一個比較瘦弱嘅人嚟啊，咁由細到大都係冇乜嗰啲運動細胞啊，即係一個好冇體育天分嘅人嚟㗎，甚至乎體育堂我都走到唔上嘅。 我好相似啊， 係好似啊， 好相似。 咁咧，其實我一路咧都好，即係細細個其實反而係最深一啲音樂啊、數學嗰啲嘢喎。咁但係其實一路以嚟咧都冇機會接觸武術嘅，就直到我出咗嚟做嘢，甚至乎係好後去到25、6歲啊，好後之後先至接觸武術㗎。咁所以。其實呢呢一樣嘢本身對我嚟講就唔係話真係好有關係，所以我其實真係一個 細個中唔中意睇武俠片先。 我好真㗎，因為呢我直情呢係我覺得 係啊，奇怪喎咁樣。 因為我呢覺得武俠片呢同埋嗰啲動作片啊， 好假嘅。 唔係，我覺得打打殺殺好殘忍。 喔、哦。 同埋我覺得有時你等武俠片搞到啲人傷呢，我覺得為咗娛樂呢你搞到啲人受傷 害。我、哦、父母師有時都會意外受傷。 所以我甚至會死㗎嘛，咁我真係覺得。 喔、哦、咁又唔淨止係武俠片嘅、啊、就算係其他電影呢有時特技人都 會。係啦、啊、所以我就對於動作片啊武俠片呢打打殺殺呢啲呢我就甚至乎唔睇。 武俠小說呢 武俠小說都好少睇， 都冇睇， 好少睇，因為我覺得武俠小說， 即係 我又唔係好中意。 歲都冇睇金庸， 冇噶， 冇睇梁羽生， 冇噶， 冇睇古龍， 冇噶，係、哦、啊，所以嗱，對我嚟講，其實武術咧，即係可以話係一個嗱，有好玄妙嘅一件事喎、好似話件好新嘅事啦，對我嚟講。嗱、我接觸咗之後咧，發覺咧，佢同我一路之前學過嘅嘢啦，譬如話即係啲音樂啊嘅嘢咧，數學啦，甚至乎其實好多相通嘅地方噶、甚至乎其實我覺得幾樣嘢咧係互相對我影響嘅，咁好大影響添。咁係甚至乎武術後屘又都影響咗我對音樂啲理解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啊，好有趣噶。咁其實我覺得武術呢一件事對我嚟講，即係都係喺我人生好大影響啦。咁我都講講因為頭先講得好少啊，就係話其實我就25、6歲開始咧，咁其實我都係同朋友，因為我有個朋友係武痴嚟嘅，咁我哋一路咧、其實都無無聊聊咁咧，即係成日出嚟傾偈啦。咁好似冇乜嘢做，唔知玩乜嘢咁好喎。咁然之後，所以咧佢就不如咁啦，我哋咧一齊去學下詠春班啊，去社區中心隔離嘅啫。咁然之後，咁我哋咁每個禮拜好似有啲嘢學咗細藝咁玩下啊嘛。咁然之後，咁我諗下都好，因為做嘢咧咁又攰啦，同埋做嘢又啲身體唔好。 我想想期啫 ，Jeffy 嗰陣時第一套。甄子丹的熱文上咗翻未先？ 嗰陣時未啊，未啊。 哦，即係你唔係話因為一窩蜂受到個熱潮？ 都唔係噶，唔係真係冇關係噶。甚至乎熱文我都唔睇嘅，即係睇完一套之後，我覺得好悶啊，所以唔睇啦。咁然之後咧就學咗啦。咁然之後就去咗社區中心。咁但係好好彩，原來咧我去咗社區中心學嗰、那個跟個老師其實係非常好嘅老師啦，即係有好多嘢啟發咗我啦。咁但係咧，因為學武術咧對我嚟講其實真係好辛苦一件事啊，因為個老師要求嚴格啦。咁佢每一日咧即係每個禮拜咧要求你扯拳扯成千幾二千下啦。咁同埋。 埋佢要做啲姿勢又好無聊啊！即係其實咧不斷坐馬啊，成日咧不斷學學成年咧都係坐馬扯拳啊，就基本上咧 哇，我只識扎馬啫， 係啊， 扎馬啦， 好悶啊！即係對我嚟講，所以咧我其實學咗一年到咧，即係我就走咗腦啊！即係係啊！即係咧，因為咧，即係頂唔順啊！同埋我又覺得可能即係嗰陣時又忙啦，因為做嘢又忙啦，咁即係我就放，即係可以叫做放棄嘅。咁但係咧即係我好彩啦，啲機緣巧合啦，都係啦。咁之後我又喺條街度撞翻個老師啦。咁然之後，唉，之後講講下，其實都 係 係啦，唉，咁都係過嚟玩下啦咁樣。咁唉，好啦，玩。咁點知再玩啦？咁之後開始玩玩下，玩到去。直到兩三年到之後咧，就開始有少少嘅有少少成唔知咪叫成績啦，係啦，有啲領悟同埋感受到少少樂趣啊，終於係啦。咁其實嗰陣時先至開始就真真正正去先叫鑽研下武術嘅，係啦。咁然之後就後嚟啦，咁我因為我個門派咧都係其實我個師公啦，咁其實佢都係葉問嘅弟子嚟嘅，咁但係咧其實佢係之前係學太極嘅。咁佢學太極其實都係一個學到太極非常之犀利嘅高手啦。咁但係佢因為同個即係葉問門下嘅人打啦，咁就唔夠打嘅。咁即係佢發覺啊，真係欣賞到詠春嘅好處喎。咁所以佢就後屘就轉咗學詠春啦。但係咧但係咧佢後嚟咧又覺得要即係我哋呢個門派嘅人啦，又覺得我哋其實都要接觸翻去太極嘅，因為其實太極亦都好多概念咧係可以擺喺詠春嗰度用，咁亦都係對啲身體控制啊其實或者尤其啲放鬆啊，咁其實我哋會更加容易領悟嘅，咁所以咧後屘我哋又一路譬如一個禮拜啦，就會學一堂嘅詠春啦，咁一堂嘅太極咯， 哦，係啦，有意思， 咁所以後屘咧就太極同埋詠春咧兩個咧我都一路都有學嘅，係啦，咁但係其實到咗近嚟咧，因為我又工作太忙啦，咁之後咧太極嗰邊又係停咗啊，因為實在係冇乜時間，就係勉強每個禮拜抽到咯。咁同埋再講一講嘅就係咧，因為有排我真係都幾著迷噶，咁然之後咧嗰陣時有得閒啦，咁所以咧嗰陣時成日去九龍公園嗰度咧就同人哋玩嘅， 係啦，九龍公園我都唔知喎。 其實原來好得意喎，原來香港咧九龍公園咧係一個可以話係一個香港嘅武林重地嚟喎。 Really？ 係啊，你估唔到喎。 其實我都好中意去九龍公園嘅噃，冇懷疑添。 係啊，有冇？ 因為我以前做天文台咧，就喺對面啫嘛，過條彌敦道就係啦。係。咁當然好耐以前。 係好耐以前。 但即使即係離開天文台，又去咗澳洲，又翻咗嚟咁樣，我都間中有去九龍公園，特別係過去嗰六年咧，我隔幾個月就去開會㗎啦，因為我做咗科學館顧問委員會嘅委員，咁佢哋每次開會咧就係喺九龍公園入面，所以我有時早去啊，我都中意行下咁樣，你知嗰度有個瀑布啊，有個雀鳥園啊咁樣㗎嘛。但係我又見有啲人好似係耍下太極，但係你話詠春真係冇留意喎。 其實唔係詠春㗎，即係佢基本上我都好少接觸詠春嘅人嘅喺九龍公園，但係喺九龍公園咧就接觸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武術嘅人啦，即係有啲你估唔到啦，啲俄羅斯武術啦，咁有啲巴西柔術又有，即係識啲咁嘅朋友啦 ，boxing 又有啊，即係玩啲中國武術啦，啲白眉啊，即係好多唔同類型嘅武術嘅人咧都接觸得到啊，同埋就好好彩咧就識咗好多朋友啊，即係咧嗰陣時咧真係唔知點解個人好夠膽嘅喎，咁啊同佢哋一齊去切磋啊， 真係叫以武會友啦， 係啦係啦， 以文會友，係啦係啦，以武會友又唔得㗎， 係咁我覺得呢段經歷對我都幾啟發嘅，因為咧即係你當個人咧唔會咁局限自己啦，咁你去接觸多唔同新事物，又識多啲朋友，因為嗰啲朋友咧同我側邊啲朋友唔同喎，因為側邊啲朋友對武術好冇興趣，後屘咧同我一齊學嗰個武師咧，其實佢都放棄咗啦。 好啦，喂，即係盡快入戲，係冇錯，聽眾都好想知啦。係咁，究竟你對武術嗰個睇法係點樣嘅咧？ 嗱，一開始講到咁深入嘅睇法咧，咁啊真係我就諗下會唔會係太快，即係太快去講。 咁你話咩啦？即係我哋真係講到武術呢樣嘢， 係 嗰個性質， 係 你從邊個角度開始都冇所謂。 咁其實武術呢件事咧好簡單啫嘛，你當然係要去擊敗對手啦，打人啦，係啦，即係冇乜其他啦。因為你武術其實咧，啲人話強身健體嗰啲啊，其實有時我都覺得有啲無聊嘅，即係好似自己呃自己，因為你係啊，你又可以玩氣功去練健身做柔。 游水都得噶嘛。 玩 gym 都系强身健体啦。 所以其实 跑步都强身健体啦。点解要学武术啫？系嘛？ 但系咁讲啦，其实我都好想嗱呢啲亦都系我一啲非常之有兴趣了解嘅问题。其实我都系藉住今日一人嘅节目咧，一齐同大家去研究下， 好啊好啊 究竟学武术做啲咩啦？系啦。咁但系咧，咁我又问下即系才哥你啦，因为我就听讲你其实都好似对武术有少少兴趣嘅，系啦。咁但系 我转头 系啦，但因为我就想用一个一般人嘅角度去睇下咧，武术呢件事咧对你嚟讲系啲乜嘢嘢？ 我咧。